用电波承载记忆之美， 就是瓦尔 特。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 我是警察。 咏春也问， 让声音重现电影之光。 杨子荣独自打入土匪内部， 一举消灭作战。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但是 欢迎进入八七六影院。让声音重现电影之光，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的节目，这里是八七六影院，我是主持人张帆。在2022年新年第一天，向大家问一声新年好。新年伊始，万象更新，八七六影院呢，在新的一年也有了新的播出时间，就是每周六周日的上午10点到11点。在新的一年里，我们依旧会用经典的电影录音片段和您一起分享更多优秀的电影作品。那么在今天和明天新年的两期节目里，我们将欣赏到的是两部与少年主题相关的电影，它们分别是《烽火少年》和《红衣少女》。那么今天我们先要听到的就是由峨眉电影制片厂1985年出品的电影《红衣少女》。很多熟悉这个故事的老观众都知道，这部电影改编自铁凝的中篇小说《没有纽扣的红衬衫》，讲述的是一个爱穿红衬衫的个性女孩安然在评选三好学生期间所发生的故事。电影由陆小雅执导，邹倚天、罗燕、朱旭、王频、黄宗洛、李兰等领衔主演。在1985年第五届电影金鸡奖的评选中，这部电影斩获了最佳故事片奖。除此之外，在第八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评选中，它也荣获了最佳故事片奖以及文化部1984年度优秀影片一等奖。好，接下来我们先通过声音进入到这部经典电影《红衣少女》的故事里。 我们踏出亮剑一的小路、看见小树上有许多新芽突出、虽然是匆匆 这是一个夏日晴朗的早晨，某中学的校园里歌声悠扬，这歌声伴随着清爽的晨风飘进每一间教室，轻抚着每一个同学的心灵。在操场边的一棵白杨树下，坐着一个身穿红衬衫的女同学，她听到广播里传出的歌声，知道早自习已经结束了，他合上书，抬头望着在微风中抖动的树叶，不知在想什么。他就是我们这个故事中的主人公，名字叫安然，是高一某班的学生。操场上的同学们都陆续地向教室走去，而安然却还呆呆地望着白杨树，想着自己的心事。是啊，高中一年级，15、16岁的年龄，不正是开始独立思考的时刻吗？就要告别童年，进入青年的行列，踏入人生的旅途。汽车为什么跑得这么快？蚂蚁为什么这么小？飞机为什么会飞？人为什么要吃饭？所有这些童年时代的问号都要经过自己的思考得到解答。生活对于这个16岁的少女来说，似乎突然变得新奇了。这是紧张的期末复习中的一个星期天，安然和姐姐安静走在喧闹的大街上。安然看到一个卖蓬香酥的摊贩，穿着不土不洋的衣服，还戴着一个时髦的太阳镜，正使劲的吆喝：“ 80年代新农民， 我买一根啊！ 你多大了？ 山瓜子儿。 来，有一个。 一个卖冰棍的老太太迎面走来，她那满是皱纹的脸引起了安然的联想。 哎，姐你看，多精彩的木刻！ 有个胖乎乎的姑娘抱着个大西瓜从安然和姐姐中间穿过，安然望着她的背影笑了。 熊猫欢欢， 别指人家了，扔了。 姐妹俩来到服装店的橱窗前，看到里面的男女模特目光呆滞，脸色蜡黄。在这盛夏之际还穿着厚棉衣服，安然忍不住笑了。 连的这么热的天，连衣服也不给换。这位女士和先生好像都有滑到膝盖炎， 把冷涂的辣。 小铁石人都看。 哎，朱文娟，安然，朱文娟，这是我姐姐安静。安姐姐你好。 你好，怎么星期天喜欢出来走走？ 不，我是有事儿，到我妈的朋友家里去。嗯，再见。 好，再见。 再见。嗯，她是去找人辅导英语，她不愿意跟别人说，她妈对她学习抓得可紧了。 她挺懂礼貌的。 那我还有礼貌呢。不过她学习是好，特别是古文和历史，讲起《三国演义》来一套一套的。 两人这时走进了家具店，姐姐在仔细打量一张沙发床。 姐，你要结婚？ 谁说的？这不是单人床吗？ 那就为你自己。 啊？ 不明白。 结了婚就不要单人床了，比方说两个人吵了嘴，就得到单人床去睡呀。 结婚就意味着吵嘴吗？ 话可不能这么说，可天下没有不吵嘴的夫妻。 比如刘东虎的爸爸妈妈，还有咱们家二老。姐，你说在咱们家二老身上怎么看不见人们常说的那个爱情？ 没有爱情怎么会有你和我？ 不懂，实在不懂。哎，姐，我去买几根冰棍。给， 买这么多干嘛？ 你忘了我的最高纪录是12只。 哎，这玩意儿吃多了没事儿，到肚子里就化了。 哎，姐，你说妈怎么会爱上爸的？妈那么漂亮，爸那么不漂亮。 这我可没想过。什么叫漂亮？ 佐罗就漂亮，特别是她的下巴，我挺喜欢佐罗的下巴。 姐妹俩说说笑笑，走出喧闹的大街。 怎么，姐，你还在想那张床？ 哪儿啊？我在想，今天是个星期天。 是个沉闷的星期天。 是个快乐的星期天。 是个害怕的星期天。 你怎么了？ 明天进行组复习，再过几天就要期末考试了。 然然，你可不是个害怕考试的人。你是怕…… 哎，姐，你看，这么多眼睛。 安然站在白杨树下，望着一只只树叶，又展开了想象的翅膀。 这是思考的眼睛，这是愤怒的眼睛，这是呆滞的眼睛，这是流泪的眼睛，这是忧虑的眼睛。 然然，你不愿意听，我也要说。你是怕考试完以后的评三好生？ 我不稀罕。 可我希望你评上。哎，韦老师对你印象怎么样？ 我不知道，他不是你小学同学吗？你应该比我了解他。韦老师的心实在摸不透。 对于班主任韦婉老师，安然确实有点摸不透。那还是在一次语文课上。 飞舞向来也，时事宜也。 下面一句，故曰：良箭栖乎断，不栖乎莫邪；良马栖乎千里，不 不欺乎季敖。墨邪是古代的一把名剑。 哎，老师读错了。 是吗？ 是读错了。 安然举起了手。 你要说什么？ 韦老师，应该读墨邪，不读邪，您读错了。 你说的也不一定对，先按我的读，下课查查字典再说。 这儿有字典。 那好吧，谁有字典就拿出来吧。 哎哎，朱文娟，你不是有字典吗？ 没有，我没有字典。 不，你有，我刚才看见你拿着在翻。 那你可能看错了，这是英汉小词典。 安然，你先坐下。 这是咱班的大能人吗？ 我顺便的说几句，我们进入高一下学期之后，学习难度加大了，所以大家在学习上要更加踏实，上课要认真的听老师讲解。大家要想学习好，必须要端正学习态度，做到谦虚谨慎，戒骄戒躁。 同学们一起把目光投向安然，安然被弄得不知所措，委屈地低下了头。老师明明读错了字，为什么不承认？祝文娟明明有字典，并且刚刚查了这个字的读音，为什么不敢大胆地纠正老师的错误呢？这件事在安然的心中深深地结下了疙瘩。安然回到家里，打开了录音机。 哆瑞咪，哆瑞咪，哆瑞咪，梦想的 happen to be。 然然，你干什么呢？怎么还不抓紧时间复习功课？要考试了。 妈，您不是病了吗？别管这么多了，老嚷嚷。 谁说我病了？ 爸爸， 我什么时候病了？ 你不是说你不舒服吗？ 我哪舒服过？丢掉专业的滋味你们知道吗？就会换那些不被赏识的话。妈， 洗衣机停。 倒霉。 爸。 嗯。 然然，洗头。 啊。爸，你又抽烟。第几支了？啊，几支？我得检查检查。 哎，去去，你姐姐叫你呢。跟姐姐好好学习学习啊。 才不呢，她净偷着给你买烟。 小黄毛的头发现在又黑又密了， 你给我吃核桃吃的。 哼，这么大了还要我伺候你。 姐，你可不能结婚，你结婚了谁给我洗头啊？ 那当然，我听说从高一到高三连任三好生，考大学有照顾。 照顾谁？ 我说的是冉冉，现在是高一，很关键。 考试嘛，还照顾怪事，我就没让谁照顾过。 你这个人呢，就一条优点，倔。然然就像你。 我又怎么了？ 我说你一定要争取个三好生。 安然忽然在姐姐的桌子上发现了一封信。 邮票，是纪念罗伯特·科赫发现结核菌100周年的，这套就一张。秦皇岛3232信箱。这是谁给你写的信啊？ 我是编辑，给我写信的人可多了。 哎呀，物理作业本儿！ 安然的好同学米小玲来向他借作业本儿。安然迅速地写了一张字条夹在本里，然后把本子扔给了站在阳台下的米小玲。米小玲打开纸条，上面写着：“只许参考，不许照抄。”米小玲高兴地走了。安然的姐姐安静是某杂志社的编辑，他对妹妹的学习与生活都十分关心。这天，他来到维婉老师的家里。在小学的时候，他们曾是同班同学。 维婉，小学毕业以后，你好像念的是13中吧？ 哦，是，我知道你念的是2中。 那几年中学就怎么回事了？ 可不是。 哎，你后来也下乡了吧？ 去了几天，后来啊又到了部队，上过几天学，这不又到了教育部门。 哎，你坐呀。 哦，好好好， 别客气啊。 哎，我看过你写的小说。 那只能算习作。安然在班里怎么样？ 怎么跟你说呢，其实啊我是准备专门到你们家去和你谈谈的。你妹妹啊很聪明，也很用功。 哦， 就是用形容成人的话来说，就是有点群众关系不大好。 他怎么了？ 怎么跟你说呢，反正咱们可是老同学了，有啥说啥。 哦， 不知为什么安然总喜欢和一个叫米小玲的女同学在一起，这个同学学习成绩又不好。安然和他唱过一首什么歌，这首歌的歌词我就不便重复了。还有他最近老爱和一个叫刘东虎的男同学在一起接触。 哦，这个男孩我好像认识。他就住我们一个楼里。 哦，还有，哎，你坐呀。 哦，好好好。 今天你可是稀客。 哎，你接着说吧。 哎，其实啊也没什么。 不不不，没关系，你说吧。 他过去挺朴素的，现在也爱打扮起来了。上个星期还穿了件大红衬衫，对了，前面没有扣子，后面还带了条拉链。 那是新买的。 对，问题就在这儿，这是一种迹象，可得引起注意呀。你作为安然的姐姐，作为我的老同学，可要协助我帮安然把路子走正啊。你也别往心里去。 哦， 孩子嘛。你最近收到我一封信了吗？ 没有啊。 我寄了篇稿子给你。 哦， 那是瞎写的，我是教语文的，想练练笔。 是， 还得请你多帮忙啊。哎，吃这个。 安静回到家，心里还想着委婉对妹妹的反应。 爸妈，我回来了。 姐，你上哪儿了？ 哦，去一个业余作者那儿了。你呀，又听音乐又做功课，把录音机关了。 姐，你听这是谁唱的？ 歌坛新秀安然唱的。你呀，精力也太过剩了，这衣服脏了，该换换。 哎呀，我再穿一天。 不，一会儿我洗衣服，顺手给你带了。 那太好了，谢谢安静同志。我穿这件衣服就是好看，你说呀。 我们的小然然真长成大姑娘了啊。 本来嘛，我早就看出来了，你们老把我当男孩子看待，老让我穿夹克衫，其实我是个女的，别忘了。 放心，忘不了，你是个地地道道挺不错的女孩。 对于委婉的反应，安静不大赞成。一个女孩子穿一件漂亮的红衬衫有什么不可以呢？可是委婉毕竟是安然的班主任老师啊。 舒服了， 安静只好婉转地让妹妹换下了红衬衫。第二天，安静收到了委婉寄给她的稿子。 我攀着民族灵魂的火箭，我执着光力的赤诚，用自己的红心遥望那满宇宙的红旗。啊，甩开膀子，大干快上啊，大干快上啊。 天哪，这也叫诗？ 安静不禁皱起了眉头。 哦，好， 太棒了。那洗了衣服也不收。 哎呀，别捣乱， 别傻，看个电视那么认真。 哦，赢了赢了， 该复习功课去了。真棒，回来了。耶，你不是去大学讲课了吗？怎么就穿这条裤子去的？ 这像个什么样子？小金人，你们都来看看啊！人家把你爸爸当成什么美术家呢？哎， 他们来听我讲课，也不是来看我穿什么。 人家背后会议论你的。 议论我裤子怕什么？ 我怕，人家该以为我虐待你了。快别吵！ 美满家庭 天 必备， 天热怎么了？天热就没真理了。 妈，我有看法，大事你老看不着，一天到晚为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唠叨，这对您身体也不好。 这个家大事小事都是我在管， 我的事儿你就没管过。 你这没良心的东西，什么事我没管过你？抱你多舞斗，抱你去干校，抱你去外婆家， 那也不能吃老本。让你帮我请个老同学帮我辅导一下外语都不干。 我不是在给你辅导吗？ 你早忘得差不多了。上次我问你，上帝保佑我们 God bless us， 为什么第三人称单数不加 s 都答不上来。 嗯，就你知道。 我怎么会忘的？还不就因为这个家，因为你们 老拿你撒气， 我才那么积极，我才变成现在这个样。 安然的妈妈生气地走进里屋，爸爸温和地进去安慰她。安然和姐姐扒着门偷看。 你看然然，像不像你年轻的时候？ 你别提我年轻的时候。来，来呀，谁理解我呀？ 我理解你呀、啊，别哭了，然然还小嘛。 还小啊，16岁了。 你看。去去，回屋去。 哎，姐，妈今天怎么像个小孩？ 别瞎说，不过大人也有像小孩的时候。 我是不是不太了解妈妈？ 反正大人的烦恼总比小孩要多。 你老是小孩小孩的，谁是小孩啊？ 姐姐拿出一张父母年轻时的合影，后面还有几行诗。 哟，妈妈真年轻。蓝天、白云、大海，我为什么这样热爱你们？因为你们就是祖国，就是我的母亲。玲玲于55年夏，是妈妈写的。妈妈还会写诗，我怎么不知道？ 你不知道的事情还多着呢。你看，我喜欢写点东西，说不定还是妈妈的遗传基因在起作用呢。 你说我像爸爸还是像妈妈？ 你有的地方像爸爸，有的地方又像妈妈。像 我谁也不像，我就像我。 又是一个爽朗的早晨，安然在楼下教刘东虎念外语。 各位听众早晨好。 那这个呢？ 跟我读。 cough。 今天早晨 cough。 看我嘴。 cough。 cough。 今天白天晴。 cough。 东南风，最高气温33度。 是咳嗽，不是母牛，母牛才念靠，咳嗽是靠。 2到3级。 靠。 最低气温。 你这舌头可真别扭，你再好好练练吧。 嘿，这不是刘东虎吗？你忘了，上次你还帮我拿过东西呢。 没忘。那我走了，再见。 哎，他怎么走了？你该叫着他呀。 叫他干嘛？你听到那发音没有？简直没治了。 人家向你请教，你总该耐心点啊。 谁叫我耐心？我都耐心啊。没听见吧？硬把咳嗽念成母牛，还靠呢。 我觉得他挺虚心的。走，回家吃饭。 一个男生光虚心也没用，你看他那样，那两道眉毛像杂草丛生。不过他也怪可怜的，他爸和他妈老打架，谁也不太理他。 是 姐，我觉得和男生在一块儿复习功课好，废话少，我觉得这没什么。 可不，这没什么。 安然的爸爸在专心的作画，妈妈已经把早饭准备好了。 我在画院听一些人说，在你爸爸的画里看不到时代脉搏的跳动。你看他又在画那些树林子，还有那么多的落叶，让他画几台拖拉机几根高压线他都不干，能被选上？ 爸，你就不能画点说明性强的东西吗？ 嗯，你什么？ 你是专业画家，总得 什么？ 我的意思是说，你 喜欢吃糖吗？ 他比我 哎，我说你看这木头真能看见金丝儿，好玩意儿。 你都撅哪看10分钟了？ 你不懂，这是能盘出来的好木头。 叔，这是南非的金丝红檀。 姑娘，我们70多平新房找这样装得多少钱呢？

确实够姐们儿。 你呀，现在不跟人家好了，关键时候少了一个群众，选三好又少了一票。 期末考试开始了，黑板上的作文题目是记我熟悉的一个同学，安然凝神思索，构思着他的作文。 我们应该怎样评价一个人呢？用他很好或他很坏就能完整精确地概括一个人吗？这显然太简单了。就拿我们的班长祝文娟同学讲，有人说他团结同学，从不和人吵架，有人说他尊敬老师，仅此就能概括一个同学吗？我看未必。 那是在一次放学回家的路上，天下着细雨，安然和祝文娟远远看见王宏卫和几个外校同学正殴打刘东虎，他急忙跑上前去拉开王宏卫等人，又扶起被打倒在泥水中的刘东虎。可是祝文娟只是站在远远的地方看着。第二天，韦老师把打架的同学和安然、祝文娟等叫到办公室。 你们说说到底怎么回事？ 我没打，撒谎。 我和朱文娟一起看见的，王宏卫打刘东虎，还有几个外校男生。 朱文娟，你看见了吗？ 那天我和安然一块去买文具，可买完以后我就走了，以后的事儿我就不知道了。 安然诧异地看着朱文娟，眼睛里流露出困惑和厌恶的神情。 我认为青年人最重要的品质是正义感和诚实。在我很小的时候，爸爸就告诉我对人要诚实。 安然拿起笔把这件事写进了作文里。 爸，我这作文怎么样？哦，什么呀？ 不错。 就是。 你这写的什么呀？你怎么写起班长了？老师可是挺喜欢他的。 班长为什么不能写？他又不是什么女皇大臣。 就凭你这作文，韦老师还能喜欢你？那是他的事 儿。哎呀，什么时候才能学得聪明点呢？去去去， 姐，你今天怎么了？ 反正这阵儿，我希望你老实点。 我又怎么了？ 我希望你最好先别穿这件红衬衫。 哎，这倒怪了，这不是你给我买的吗？不是大家都说我穿这件衣服漂亮吗？可你这么一说，我非连穿它三天不可。考完了庆贺一下。 别穿，学校有反应。 怪事儿，一件衣服有什么反应？ 你们不是要评选三好吗？ 哪天评选？我哪天穿。 别穿，太红。 不要太多情，不要假正经，我看你一眼是因为你太滑稽呀，太滑稽。 你别觉得自己考得不错就放肆，想想你还用这种话来讽刺米小玲。 我看你一眼是因为你太滑稽呀。 爸妈，你们看冉冉。 紧张的期末考试结束了，同学们立刻显得轻松起来。可就在这时，米小玲退学了，这对安然震动很大。安然回到家，一边把米小玲送给他的邮票插入集邮册里，一边把事情告诉了姐姐。 然然，同学们最后总是要分开的，你也别太难过了啊。 我想起过去的事儿，总觉得对不起他。我想请他到家里来玩。 那好啊。 我还想请他来吃饭。 那倒没必要了。 你怎么这么说？你不是总批评我说我对他不好吗？ 那也用不着用吃饭的方式来表示友好啊。你可以送他件礼物。对，送他件礼物吧。啊， 不，我就请他吃饭。为什么你的同学同事能来，我的同学就不能来？ 那是我们呢。 我们也是我们。 你们还小。 我们还小，15岁以上就是青年。 那好吧。 啊，姐姐万岁。 哦哟， 哎，妈，妈 啊！我要请倪小玲吃饭。 这又是什么新花样？ 倪小玲要工作了，要离开学校了。 离开学校又不是见不着面了。 我要表示一下我的心情。 我看没这个必要，别自找麻烦。你看妈妈跟谁也不远，跟谁也不近。我看透了，什么朋友啊、友谊啊，都是瞎扯。别太轻信人，搞好自己的学习才是真的。你妈都活了50来岁了才明白这个道理，可惜晚了。 我要请， 要请自己请，我不管。考得怎么样？ 挺好，平均94分。 成绩单呢？ 给。你就关心我的成绩单。 在郊外的公路上，安然和几个男生骑着自行车向白洋淀奔去。同学们悠闲地荡着双桨，观赏美丽的湖面景色。那游动的鸭群像是蓝天上漂浮的白云，撒网的渔民露出深褐色的脊背，那一张张饱经风霜的脸使同学们陷入了沉思之中。蓝天、白云、芦苇、波光，一切都是那么清新自然。黄昏降临了，同学们结束了一天的旅游，在回家的路上安然找到了那卖瓜的老人，补给了刘东虎少给的那5毛钱。又是一个星期过去了，这天安然把已经退学的米小玲请到了家里。 爸、姐，米小玲来了。 啊，米小玲、 哦、啊，米小玲，你好， 欢迎欢迎， 请你坐、 里边坐，随便玩啊， 坐那边、 米小玲，坐呀、 米小玲，喝水。 哎，行， 你坐。 嗯， 怎么，马上就上班吗？ 啊，就在我妈那家商店。 啊，那家店我知道，会员挺丰富的。 那当然了，那是个老店，听说都几十年的历史了。 嗯， 到时候我一定去看你。 咱姐们 咱老同学没说的，我们那处理水果罐的特多，草莓酱才5毛钱一瓶。听安然讲，大姐喜欢吃水果。 是啊，我去厨房，你坐一会儿。 啊行，您忙吧，安姐姐。 太棒了，有草莓酱我买的10瓶， 来什么新鲜货我就给你打电话。你们家东西真多呀，这都谁布置的？ 我爸爸。 这是一张画，真大呀。 你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吗？ 光有树和树叶，还没画上人呢。画上人我就知道叫什么名字了。 这幅画永远也不会有人，不过它已经有名字了。我把它叫做 叫落叶，对吧？ 不，叫稳。 叫什么？叫 稳，就是一个口字加一个物字呀。 哎呀，安然，你可真行，你能说出这个字来。 这有什么？你看，大地养育了这棵大树，大地就是它的母亲。夏天的大树把阴凉献给大地，它的母亲。到秋天，大树开始用金子一样的颜色打扮自己，它们穿着盛装飘向大地，飘向他们的母亲，去亲吻母亲的胸膛。你看，母亲也敞开胸膛欢迎儿子的归来，这就是儿子献给母亲最好的礼物，一个庄重深厚的吻。米小玲，你喜欢我爸爸这张画吗？ 米小玲，来吃饭吧。 米小玲，你怎么了？ 我看你多好，懂这么多，说的我都，其实我并不想上班，你知道我多后悔，为什么当初不好好学习。 这也不能全怪你，你的家务活确实太多了。 你知道我多怕同学们到商店里来呀、我站在柜台里看你们一个个背着书包来买这买那的，多神奇呀、 李小玲，你别哭了，我去看你的时候保证不背书包。 米小玲，别哭，快别哭了啊！人在哪儿都一样，都 都能干出成绩的。来，快别哭了， 来来来 啊！别哭， 小玲，工作了， 对 啊，是大人了。 快别哭了啊！快别哭了。 哎，可以喝一杯葡萄酒了。 对对，啊、来，笑笑。 吃过晚饭，安然的妈妈回到家。 今天进展如何？ 研究所明确表态，他们说我专业认得太久了，他们提议我去小学当英语教师。 那你怎么考虑呢？ 那也要考核，我这个岁数还去赶那个时髦。怎么没做晚饭？ 哦，给你留了饭菜，米小玲来了，午饭吃得晚，我们也有点累了。 我早说过没这个必要，那是你们自找的。 你还是妈妈呢， 你滚。妈妈怎么了？妈妈就一定得是家庭妇女？我还没当够啊，一当就是十年，满脑子油盐酱醋，还得跟着喊，举着红旗喊，举着雨露喊，喊的什么都忘了，都丢了。 谁让你跟着喊了？ 谁？你？ 我？ 就是你。考完体育那天你到哪儿去了？ 我反对你这样审问我。 反对？反对也得问，别当我什么都不知道。 妈，你既然什么都知道，干嘛还拿人一把？ 我就知道你得站他那一边。哎，你是当姐姐的，开完班会不回家，去逛什么白洋店？ 考完了累了不能玩玩吗？ 为什么偏要跟男生玩？就你一个女生。 别说了。 男生怎么了？ 那也应该给我打个招呼，何必那么偷偷摸摸的？ 好啊，原来你这么看我。我从来就不会偷偷摸摸，我恨死偷偷摸摸了。妈，我看不起你。 哎，然然， 安然气愤地走出家里。 妈，你不对。怎么不对？ 你不懂得尊重人， 专找男生玩，你考虑过影响没有？ 什么专找？我看你像上个世纪过来的人。 有个男孩我认识，就住咱们楼里。你们了解现在的孩子吗？复杂着呢。 你安静去把然然叫回来。 晚上，安然把自己的日记念给姐姐听。 今天到白洋店玩，使我想到了很多，知识是无穷尽的。我发现有的男同学视野开阔，知识面很广，我愿意和他们在一起。用自己的眼睛去发现美是一种幸福。可有的人为什么这么自私呢？这我指的是刘东虎，他买瓜少给了农民的钱。今天我是用自己的眼睛观察大自然的，我也要学会用自己的分析能力认识同学，认识朋友，自己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 你相信我吗？ 相信。 可是妈妈和韦老师都不相信我。 安然忽然想起明天要评选三好生，他又拿起了那件红衬衫。 姐，明天我就穿这件衣服好吗？ 穿吧。这有什么？ 姐，我选不上倒没什么，可有的人会说是因为我和男生一起玩影响不好，所以没选上。 别想这么多，别人爱怎么说就怎么说。你忘了，你这长着个帽号，就是专门为了听别人议论的啊。去。 安静看着妹妹睡下，心里想着明天选三好生的事。为了妹妹，他把委婉那篇不像样的诗发表了。前几天还给他送去了几张内部观摩的电影票。这也许对妹妹的三好生问题能起一点作用，可他心里却总像是遭受着谁的指责和嘲讽。评选三好生的班会在韦老师的主持下开始了。 还有谁要发言？王丽萍。 嗯，朱文娟同学确实表现很突出，总是和和气气的，从不挑剔别人，而且团结同学，尊敬老师，对老师交给的工作也能认真完成，就这些。 嗯，刚才许多同学都讲了朱文娟的优点，群众的看法是公正的，如果没有什么别的意见，我们就表决同意朱文娟为三好学生的，请举手。好，大家把手放下。 只有六个同学不同意，全班48人，米小玲走了，还剩47个，41票同意。好，朱文娟同学当选，请大家鼓掌。 对安然的评选开始了。 下面我们来谈谈安然同学的情况，请大家发表意见。 怎么说呢，安然同学学习成绩是不错，可总感觉有点自以为了不起。就说上次上语文课他居然还指导老师。就这些。 宋振国， 我感觉那次上语文课的事完全是一种自我表现。我认为安然应该记住韦老师批评你的，要端正学习目的。 红军， 我认为对一个人的看法不能够单凭感觉，要实事求是。安然上一次指出老师的错，那就看他说的对不对。 坐下。白云， 那天您读了他考试的那篇作文，他写的祝文娟，看得出他对祝文娟不服气，有意贬低班干部，以证明自己正确。 还有谁要发言？高立伟。 那得看人家写的是不是事实，就跟上一打架吧，要是朱文娟讲了假话呢？ 你， 我相信朱文娟是不会那样做的。 吃人家嘴短。 你们谁要发言？ 你干嘛那么相信朱文娟，就不相信安然呢？ 上次我们去白念玩，我少给了卖瓜的老乡5毛钱，安然替我给了。 哎，你去没去啊？ 是安然和几个男生一块去的。 王小荣， 安然用功热情，愿意帮助同学，他还帮我讲过数学难题呢。不过他不知怎么有个劲儿和别人不一样，我也说不好。比如说他身上那件红衬衫吧，干嘛要别出心裁呢？你看你的衬衫和我们都不一样，干嘛不钉扣子，还系个腰带呢？ 从以上发言中可以看出，大家对安然是很关心的，提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安然以后要注意克服骄傲情绪，注意团结同学，尊敬老师。当然了，安然还是有很多优点的，他学习好，有毅力，热情积极。我认为安然同学他还是够三好条件的。 同学们把惊异的目光一起投向安然，安然却把不解的目光投向了韦婉老师。 现在大家表决，同意安然的举手。1、2、3、4、5、6、7、8、9、10、11。张小英，你是举手了吧？ 啊，我这就举手。 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大家把手放下。全班47人，一共24票。好，超过半数，安然当选。 安然茫然地低下了头。放学后，他独自在林荫小路上走着。他望着一只只白杨树的眼睛，想起课堂上同学们投向他的目光。他流泪了。他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烦闷和怅惘。安然想起小学毕业时的情景，那是他最后一次过对日活动。小少先队员解下他的红领巾， 夏老师郑重地把离队证递到每一个将要离队的同学们手中。 现在你们超龄退队了，这意味着你们长大了，进入了人生中一个新的时期，希望你们快快成长，早日成长为一名优秀的青年。最重要的是要诚实，要正直，为理想去奋斗是件不容易的事情，有时候会遇到挫折，有时候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 安然心情复杂地回到家。 爸，您坐在这看我干嘛？ 表弟回来了。咱们家今天是双喜临门，你妹妹评上三好生了，你爸爸的画给选到北京去了。 真的 啊， 爸爸，怪不得您这么高兴。 哎，跟你一样三好生。 我跟您可不一样。 怎么，你不高兴？ 不知道，我也说不好。爸，您等今天等了好久了吧？十年。 一生，孩子，来帮着妈妈做事。我要做咱们家的三好生。 祝贺您，爸爸。小然然，也祝贺你。我给你洗几个苹果去啊。 安然突然发现姐姐拿回家的杂志清样上有委婉的名字和她的诗，安然不禁惊叫起来。 姐姐，安静！ 怎么了？ 这是怎么回事？看看这是什么诗？什么驾着时代的火箭，我在遥望，作者委婉，多响亮的名字！你这个大编辑是怎么发现这个大诗人的？ 然然，你不懂，这是怎么回事？ 我懂，我不是小孩了，我什么都懂。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韦老师动员大家选我。这种恩赐就是从这儿来的。 然然，你别想太多，评上三好是你自己的努力呀。 不对，我评三好不是为了你们高兴你们满意，我渴望得到一种理解和信任，可是我今天没得到，什么也没得到。你们知道吗？ 安然关上门出去了。 没个安。 妈妈走向厨房，爸爸不满地看着姐姐，姐姐愧疚地低下了头。安然在楼下哭着，邻居刘东虎同学走过来。 你怎么了？今天雪再好，我举你的手了。能，你吃点瓜子吧。安然，我正告诉你件事儿，你知道吗？我爸和我妈分开过了，法院把我判给我妈了。 那你， 我就要搬到姥姥家去住。下星期转学了。 那你常到你爸爸这边来玩吧。 安然，你怎么了？ 你搬走那天我去送你。 不用了。 第二天，安然来到办公室，他向韦老师提出要取消自己的三好生的资格。 怎么，你觉得你不够吗？ 不，我认为我够。这学期我一直是按照自己理解的三好条件做的。 那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做？这是大家给你的荣誉啊。 韦老师，您认为大家真的愿意给我这个荣誉吗？ 那当然，你的选票超过了半数。 那是因为您动员了大家，其实您并不喜欢我。 你想的太多了，